城市很悲哀，像男人犯错后慌张的等待，远方的天空就要亮起来，这双手该不该松开，带着破碎的希望挤在人海，擦身而过的是一种初恋情怀，青春年少早不在，我们很精彩，用生命对抗着世界，勇敢的呐喊，成全你就该要明白，不能可惜自己是失败，坦白辜负的自由我变成阻碍，但真心舍不得醒来，失去信心的依赖泪从何来，像是我始终不太擅长， 入眠不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听到这个声音，你正在作何感想？在社会各界深入开展文明单位5:1的创建活动中，你还会觉得这种非常经典的旋律有些突兀吗？品味1033，与你携手，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。从我做起，崇尚道德，践行精神文明新风尚， 传递爱心，延展关爱，爱在天地间。 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6月7日星期三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新华网消息，财政部已宣布，为了表扬激励部分群困县在社农资金整合方面取得较好的成效，中央财政已安排6.4亿元资金对安徽省等8个省份给予奖励。中新网消息，近日发布的201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，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中，中国从2016年的第25位跃居至第18位，并且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足20,000美元的经济体中，竞争力排名最高。中国人民银行5日发布公告，并于6月15日发行中国熊猫金币，发行35周年金银纪念币一套。该套纪念币共3枚，其中金银双金属纪念币1枚，金属纪念币1枚，银质纪念币1枚，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。央视消息，过完端午假期，关于楼市的报道一下子多了起来，尤其是有一些媒体报道称北京二手房价出现下跌，部分地区甚至跌了20%，北京的房价迎来拐点。业内人士表示，从去年到今年，北京二手房价上涨的幅度可要远远大于目前下跌的幅度，所以目前的回落不过是朝着今年初的水平在调整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燕达健康资讯，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。

关注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。前不久，著名演员宋丹丹在文艺小组讨论中呢说，那么多年轻人都想做网红，可谁来真正引领我们的社会未来中坚力量，这是我的担忧。他认为我们今天已经丢失了引领那些一夜成名年轻人的阵地。这番话引起了不少的讨论。 轻轻解开没有主角，你不在未来，心渐渐冰冷，握你的手越紧张越疼，和回忆的风光沉沉地刺在我心上，谁若不敢就被划过地久天长。唱一首情歌送给了你，当爱像凋零的花朵，你的那越长心就越痛。如果爱就像一场烈火，烧得起就更难受，没有人能够说放就放，除非你真的铁石心肠。我说爱就像一团烈火，烧不尽可也温暖，管它究竟是地狱和天堂，因为爱不是一场梦。我轻歌送给了你，当爱像凋零的花朵，你的那越长心就越痛。如果爱就像一场烈火，烧得起就更难受，没有人能够说放就放，除非你真的铁石心肠。我说爱就像一团烈火，烧不尽可以温暖，管它究竟是地狱或天堂，因为爱不是生命埋葬。越长心就越痛。如果爱就像一场烈火，烧得起就更难受，没有人能够说放就放，除非你真的铁石心肠。我说爱就像一团烈火，烧不尽可以温暖，管它究竟是地狱或天堂，因为爱不是一生命埋葬。 牵着手走过荒芜。

人，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别说永远，再见不会是永远。说爱我，别说承诺，爱我不需要承诺。不对，就让它心碎，宁愿孤独的滋味。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，反正爱不爱都有罪。要走也要擦干眼泪。在一起的人只爱你有几分，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，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，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，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、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，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 说到宋丹丹老师，他的话非常有道理哈，演技上专业方面，年轻一代的大明星需要弥补的太多了，十分值得批评探讨，但他另外一些话就非常莫名其妙。他说做人的道理啊、其实不见得宋丹丹这一代的明星又比今天的明星好到哪里去，引领孩子们的思想也不是靠他们的年纪就能够天然的接受。 别问到底什么原因，我匆忙下飞机上楼梯飞檐走壁，全世界都知道我多着急，看着我装玻璃胶 taxi 消失天际，你的讯号突然出现，我连忙伸出我的天线，寻寻觅觅疯狂感应，压抑不住我的思念，我朝月光速狂奔前进。 I just can't stop 听着你的讯号，脑袋就是停不了，你在想想到上个念头，多远我不知道，但我就是停不了，下一秒就要触及你的怀抱。别问到底什么原因，我不停关手机，开手机检查简讯，没事做我也能够分心，泡咖啡加微信看是自言自语，你的讯号突然出现，我连忙伸出我的天线，寻寻觅觅疯狂感应，压抑不住我的思念，我超越光速狂奔前进。 I just can't stop 风在耳边呼啸，脚步就是停不了，心飞跳，脸颊红的发烧， Can't stop 身体发出警报，但我就是停不了，这一秒比什么更重要。 I just can't stop 跟着你的讯号，脑袋就是停不了，你的想象

传说，传说里有你有我，我们在阳光海岸生活，从日出尽情地享受每一刻，让世界为了希望在转动。有些梦不做不可，有些话一定要说，我的心你该知道很久。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，那是我太在乎你的结果。叫你一声 my love， 亲爱的时候你也关心着我，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， 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，把爱情唱作歌，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， 亲爱的时候你在思念着我，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， 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，不敢来找我。从前有个传说，传说里有你有我，我们在阳光海岸生活，从日出静静地享受每一刻，让世界为了希望在转动。有些梦不做不可，有些话一定要说，我的心你该知道很久。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，那是我太在乎你的结果。叫你一声 my love， 亲爱的是否你也关心着我，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， 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，把爱情唱作歌，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， 亲爱的是否你在思念着我，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， 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，不敢来找我。 事情可以专业探讨，如果上升到道德这个层面就没有意思了。可以说指责别人的道德不行，要求教别人怎么做人，你真的认为自己的道德水平就特别高无可指摘吗？其实呢，因为今天网络特别发达，粉丝无所不在，现在明星的婚恋问题反而变得更加慎重了。 I am what I am，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， 心，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，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，不用闪躲，为我喜欢的生活， 转身就能忘你梦幻的国度，我不会是过往，就活让自己再成长，爱的感觉都随风释放，我 心都还没到达，提起名叫现实的行囊，没有你的黑色翅膀无法飞翔在我的天堂，请你们冷漠目光让我们坠落在彼此的脚下，失去你的黑色翅膀沉溺在黑暗的余光游荡，具体再多光芒也只是披着天使外衣的狼。转身就能忘你梦幻的国度，我不会是过往，就后让自己再成长，爱的感觉都随风释放，我们的旅行都还没到达，叫现实的行囊，没有你的黑色翅膀无法飞翔在我的天堂，请你们冷漠目光让我们坠落在彼此的脚下，不见你的黑色翅膀只能在黑暗的余光游荡，最期待的光芒也只是披着天使外衣的狼，撒的翅膀撕下你身白色的武装，暂时把黑色的翅膀塑造可以依靠的， 请为1033莫名到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生活需要张弛有度，抽空给心情放个假吧。你可以到三河的生态旅游区享受田园乐趣，也可以到温泉度假中心放松身心，或者到高尔夫球场显示一下身手，都是放慢生活、涵养身心的不错选择。 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6号上午，廊坊市委常委、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、市长刘连杰分别来到我市第一、第二中学考点视察高考准备工作，代表市委、市政府向全市考生致以良好祝愿，要求全社会共同努力，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。副市长张凤玲一同视察。在市第一中学，韩占山先后来到试卷保密室、监控室和学生食堂，认真听取各项相关部门对高考组织准备的工作汇报，逐一了解考点安全、考场管理、监控巡查、应急预案、服务保障等情况。韩占山在视察中说，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，高考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，关系教育的公平公正，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，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，各级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高考工作，在做足现有各项保障措施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把每一个环节做得更实更细，要周密部署完善应急预案，确保今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，实现平安高考、和谐高考。 在市第二中学，刘连杰先后查看了市卷保密室、监控室和学生食堂，听取相关人员对高考相关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他指出，高考牵动千家万户，是社会关注的热点，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，确保万无一失，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，努力保障2017年高考平安顺利进行。张凤玲也就相关工作讲了具体意见。杨庄镇积极推进气道煤工程，通过道牌工期分步实施，明确燃气管网施工、入户改造、工程验收的期限，确保全镇气道煤工程顺利实施。工作中，杨庄镇成立了气道煤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实行片长负责制，召集施工单位、百川公司、监理公司对每天工作情况进行调度汇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解决。同时，他们还通过广播、张贴宣传标语等形式，不断增强村民对气道煤的认识。成熟一个村街，进场一个村街，得到了村民百姓的一致好评。目前，杨庄镇气道煤工程共涉及全镇36个村街，天然气户内炉表安装工作已进场31个村街，土石方工程进场8个村街，各项工程均在有序推进中。自全市气道煤工程开展以来，市安监局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，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，最大限度地消除工程施工和居民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隐患，为气道煤工程拧紧安全阀。工作中，市安监局通过加强宣传，营造安全氛围，印制气道煤工程安全明白纸，向居民广泛宣传燃气使用基本常识和气道煤的重要意义，提高群众用气安全意识和参与气道煤工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。同时，深入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政策措施，普及安全常识，鼓励广大群众积极监督施工质量，对施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举报。此外，充分发挥企业巡视员、村街协管员的作用，要求每个入驻企业明确一名巡视员，每个村街明确一名协管员，具体负责气道煤工程的宣传发动、施工安全监督和后期安全巡查等工作。市安监局还积极协调各镇，配合行业部门加强检查，消除事故隐患，按照不漏重点、不漏部位、不漏环节、不漏隐患、不漏死角五不漏要求，加强对施工过程和后期运行重点环节、重点部位以及保护措施落实、提示标志设置的检查，对于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立即督促整改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从源头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确保施工安全。红顿情今天播出友情提示，尽快公示年度报告。市工商局友情提示，凡是2016年12月31号前办理工商执照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，请于6月30号前登录河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年度报告。逾期不公示的会被列入异常名录，列入异常名录后，企业会产生不良信用记录，在企业办理贷款、信用卡和招投标等活动中对企业造成影响。希望各位经商办企业的朋友尽快公示年度报告，以免对企业信用造成不良影响。如果自己的家人朋友有经商办企业的，希望市民朋友们能够互相转告，提醒家人朋友公示年报。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通告，为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，严格保护耕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，经市委市政府研究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017年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，特通告如下：一、凡未经国土、镇政府等部门审查、市政府批准擅自占用的土地，属违法用地。 凡未经规划、住建等部门批准，或未按批准规定建设、含翻改扩建的建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和逾期未拆除的临时建筑，均属违法建设。二、违法用地或违法建设单位和个人自接到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后，必须在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，自行拆除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的建构筑物及其他设施。对逾期未改正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，市政府将组织集中拆除行动，依法给予强制拆除并追究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单位和个人的法律责任。三、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，全市范围内所有从事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立即停止、退还土地，恢复原貌。凡顶风违法抢建的，市政府将依法强制拆除。四、对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的建构筑物及其他设施，一律不予补偿、赔偿或奖补。五、对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的单位和个人，国土部门停办用地手续，规划部门不予办理规划许可，住建部门不予办理建设手续，供电、供水、供气部门不予供电、供水、供气，确保对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监管到位。六、广大群众要进一步增强国土资源法治观念和大局观念，依法合理用地，集约节约用地，为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、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做出应有的贡献。特此通告三河市人民政府。感谢收听这时段的三河新闻，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。更新补贴政策的公示。根据财政部、农业部财农201511号关于印发农业机构购置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，对我市2017年购机者拟购买享受中央财政补贴的机具给予补贴，现予公示。补贴对象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，其中个人既包括农牧渔民、农场、林场职工，也包括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其他居民。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界定与农业法衔接，既包括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，也包括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企业等。补贴资金使用将优先重点考虑农民、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群体，在申请补贴对象较多而补贴资金不足时，将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确定，对依法报废原有旧农机并换购新农机的个人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，可申请享受农机报废更新补贴。咨询电话3124545。三河市防治美国白蛾指挥部关于进行飞机喷药防治美国白蛾的通告，为了有效控制美国白蛾蔓延及危害，保护造林绿化成果，近期我市将采用飞机喷洒药剂的方法对美国白蛾进行防治，以下简称飞防。为确保飞防安全，特发布此通告。一、飞防时间2017年6月10号至2017年7月10号。二、飞防范围，全市所有村街林木、片林、主要河堤、路渠、绿化通道。三、飞防用药，此次飞防所用药剂为生物制剂，该药剂具有高效低毒、对人畜无害、不污染环境等特点，飞防地区的群众不必采取特殊的防护措施，可以照常进行生产活动，望广大群众给予支持和配合。四、作业区内进行室外昆虫养殖农户，请及时与林业局联系，联系电话03165166670。五、注意事项，此次飞防采用的是直升机，飞防作业时飞机离树梢最低高度5至7米，为此沿线群众不要放风筝、燃放爆竹，以免对飞防造成影响。同时飞防期间也不要在沿线放风和室外放置食品，以确保人畜的绝对安全。特此通告三河市防治美国白蛾指挥部2017年5月30号。 燕达健康资讯，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。

在听节目的时候一起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资讯。在这里三河交警有温馨提示，安全带呢就是生命带，使用安全带可以将交通事故伤亡风险降低40%以上，驾乘汽车出行请系好安全带，驾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，避免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。在这里祝你一路平安。 风吹过草地像牛羊，一顿黑而你的头大伤，一回首雄鹰在肩膀，把天地都收进胸膛，加油在奔驰马背上，游牧民族热爱着远方，北方壮高歌的脸庞，追逐深秋有的沧桑，随着晨曦的操场，寂寞是歌声悠扬，那只长调是在传唱，牧马人还在流浪，大声龙是落下的夕阳，马头琴对着月亮，没人知道它的忧伤，天苍苍，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情难相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天堂。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情难相，那是我早已 现在明星的收入之高令人非常吃惊，随便一个三线小生的收入呢，可以抵上一个省级电视台一年的利润，我不觉得这是好的景象啊。但是这个问题跟明星个人是没有关系的，你不可能要求别人在这个市场价格的时候却不收钱或者少收钱，这不叫道德高尚，这叫拿资金水吧。 只要有你在，阳光偏偏在。 的把眼睛睁开，我的心整个被幸福掩盖，微风轻轻吹开一片海，海是绿色水草扬摆，我不想把眼睛睁开，你说的承诺不会更改，虽然你去去又来来，不得贪恋又不开。 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虽然你影子

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情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。 梅赛人听，梅赛生活，这是长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落地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说到很多流量明星，虽然非常贵哈，但是他们身兼演员和宣发二职，那就是妥妥的收视保障、票房保障，就是有大量广告商追过来哭着喊着要送钱的那群人。老艺术家呢是演技好，是非常的便宜，但是市场不认账，没有人愿意投资，收视率不能保证，这能怪咱们年轻明星不会做人，道德不高尚吗？ 无法解释，无法言语。 市场这个价值体系失衡，明星虽然是得力者，可是他们真不能背这个黑锅，这是一个很长的链条。如果要追问为什么社会上的投资渠道如此之少，热钱为什么只有影视一条路走，大众为何只消费艺人而不去关心国家大事，艺人为什么水平不高仍然应着云集，是不是教育和审美的体制本身出了问题呢？ 不要再逗留，人心太拥挤，被混乱的游戏或是真理的命运，我自己问自己，完成到这里到底还剩多少不用挣扎的阴霾，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，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，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，泛滥的欲望无限却沦为成烂醉，早已该放手这无休的阴谋，玩笑已过半无人不该，怒还有汗流，梦还没腐朽，命运到最后不忘心爱，在逗留，人心太闪躲，被混乱的双眼或是听觉对味不浅，我自己问自己，退路已在原地，不可能撑不下去更多逃避的宣判，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，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，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，泛滥的欲望无邪却沦为成烂醉， 所有